这里也是他的家。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老孙去也。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 休闲之旅， 休闲之旅。 结婚是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必须走过的一段路程，它也是每个人爱情的期待。在婚礼上悦耳动听的情歌往往可以让婚礼达到高潮，并保持一个甜蜜而温馨的氛围。各位好，欢迎各位乘坐我们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司机韩涛。如果您参加过婚礼，想必您一定会对婚礼上的现代礼仪歌曲保有深刻的印象，因为这些让大家耳熟能详的情歌呢，真的已经跟婚礼与我们的爱情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我们今天的旅程当中要干什么呢？没错，跟婚礼有关。让我们一同来重温这些结婚礼仪歌曲。在婚礼开始之前，嘉宾亲朋好友要签到，对吧？这个时候你会听到什么样的歌曲呢？那一定是非常甜蜜的情歌。而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听到反映新娘心声的经典歌曲。先来听这首周华健演唱的《明天我要嫁给你了》。 了解纷争滴答滴答在心中，我的眼光闪烁闪烁好空洞，我的心跳扑通扑通地震中激动，我问自己有你爱你有多浓，我又和你双宿双飞多冲动，我的内心不上不下地震中激动，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每天你交通烦扰着我所有的梦，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你问我，要不是你劝我，要不是什么的时候你让我心动。 要不是昨天那一夜才发现我寂寞空洞，明天我要嫁给你啊，明天我要嫁给你啊，要不是你问我，要不是你劝我，要不是适当的时候你让我心动。 这首《明天我要嫁给你了》也许正是反映出了新娘在新婚前夜那份幸福兴奋而又忐忑不安的心情，而来宾们听到这首歌曲更加深了对新娘到来的期待。其实从这首歌的歌词来看呢，还是适合女歌手演唱的一首歌曲。那作者兼演唱者周华健为什么会选择自己来唱这样一首歌曲呢？其实当中有这样一个小故事。那个时候周华健开始写歌了，并且创作了《摆渡人的歌》，结果却被李宗盛笑话。他说这种歌你在卡拉 OK 是找不到的，只有你周华健会唱，没有听众会唱。是啊，要说起来这流行音乐是写给大家唱的，真正的流行那就是大家都会唱。于是呢，周华健就回去尝试写了《怕黑》，歌词当中写选了很多流行的元素，而果然这首歌是大受欢迎。但是呢，他眼看再继续写这样的流行歌曲，怎么写也写不过李宗盛和罗大佑这样的大人物吧，因为他们之前几乎把所有该做的该写的都给写完了，那现在在写都是模仿他们而已。结果呢，周华健就想了一个办法，写一个东西一定要有别于这两个人的，他们一定不会写到的。结果他就想说，如果我来唱一个我嫁人这个嫁字出现的话，那一定是罗大佑和李宗盛写不出来的吧。结果就成就了这样一首歌曲，叫做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按说应该是一首女孩这个唱的歌啊，那跟这首歌的歌名类似，后来陶喆和蔡依林唱出了今天你要嫁给我，同样一炮而红，传唱度颇高。而在婚礼上听到这首歌曲，同样会让人感觉非常的甜蜜和幸福。来听一听吧。 春暖的花开带走冬天的感伤，微风吹来浪漫的气息，每一首情歌忽然充满意义，我就在此 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你愿意生死苦了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护着他，两人同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Yes I do。 听我说，手牵手 今天你要嫁给我，我们听到的是陶喆、蔡依林演唱的，也是我们会在结婚典礼上经常听到的一首经典歌曲，这也是一首让人听了就会觉得很幸福的歌。结婚是一件幸福的事情，那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护他，两人同时建立起美满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Yes I do。 听到这样的歌词，这样的誓言，你能不被感动吗？当然除了感动，幸福结婚礼仪歌曲带给人的那份浪漫和温馨也是必备的。还记得张清芳、尤克里林对唱的那首《出嫁》吗？想当年啊，张清芳就是唱着这首《出嫁》结束了自己的单身生活的。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三首和出嫁有关的歌曲循环播放，一定会将这个婚礼的前奏吧渲染得热热闹闹。各位感受到了吗？一起来听吧，来自张清芳和尤克里林的对唱《出嫁》。 乘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呢，我们要来听一听结婚的礼仪歌曲大全，让大家在歌声当中感受婚礼的甜蜜，爱情的美好。当你真正的面对结婚的时候，很多人想必会感到不安，原因是没有经验，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害怕会造成失误。其实大可不必担心啊，就像演出一样，每个人的结婚都没有经验，但是有的人却表现得极为的出色，有些呢就显得有点唯唯诺诺。有人说婚礼是一场表演，表演的如何说明了你的表演天赋如何，当然这有点绝对啊，只要你充满自信，而且呢充满真诚，那么相信你一定会感觉非常非常的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伴着这些经典的婚礼礼仪歌曲，一同来说一说婚礼当中要注意的礼仪吧。婚礼仪式开始，刘德华演唱的这首《结婚进行曲》响起了，伴着这首歌曲，新郎和新娘缓缓地步入婚典会场，彩带、鲜花、气球在空中飞舞，亲朋好友的欢呼，喜庆的鞭炮，会让新娘和新郎觉得这一刻他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一起来听吧，刘德华的《结婚进行曲》。 我愿意为了你披上白纱衣，我愿意为了你走在红毯里，我愿为你唱出一首爱的恋曲，我愿为你造起一座爱的屋顶，为你挡风遮雨，聊天泡茶下棋，只愿今生有你。走在红毯里披双白纱衣，你是我这一生中最美丽的约定，约了和你一起数星星，定了和你的每个甜蜜，走在祝福里钟声又响起，你是我这一生中最美的决定，说好把幸福全给你，未来每个日子里我会更爱你。我愿意为了你走在红毯里，我愿为你唱出一首爱的恋曲，我愿为你造起一座爱的屋顶，为你挡风遮雨，聊天泡茶下棋，只愿今生有你。走在红毯里披双白纱，是我这一生中最美丽的约定，约了和你一起数星星，定了和你的每个甜蜜，走在祝福里钟声又响起，你是我这一生中最美的决定，说好把幸福全给你，未来每个日子里我会更爱你。 这就是刘德华演唱的《结婚进行曲》，这首歌曲收录在刘德华《美丽的一天》当中。听到这首歌曲会让你更在乎爱情的长久，因为在婚礼进行的那一刻，一种神圣的感觉油然而生。这个时候新郎新娘步入现场，在司仪的主持下，新人们向双方的父母或其他的尊长鞠躬，然后向全体来宾鞠躬，最后还有双方相互鞠躬。紧接着证婚人会宣读结婚证书，宣布新婚夫妇婚姻合法，然后新人们在双方父母或其他尊长代表的祝福声当中接受祝贺。这时又会响起一首温情的歌曲，这就是周志平演唱的《比翼双飞》。温馨的旋律，悦耳的吟唱，让新人们和来宾都享受着这幸福的时刻。 把那誓言轻轻戴在你的手指，从此以后两个人要一生一世，仔仔细细看着你惊艳美丽的样子，将是我未来怀抱里唯一的名字。红色的花，白色的纱，娇羞的面颊，浅浅笑里说出一句愿意的回答，挽你的手在我背，弯月过海 叫天涯，走进一个温暖地方，名字叫做家。纵然一生平平淡淡，通常甘与苦，我只愿为你挡风遮雨，共度朝与暮。我和你双飞比翼人那秋来春去，这相爱的心紧紧系在一起。我和你双飞比翼人那无关心意，让你我深情永远不渝。白色的纱娇羞的脸颊，浅浅笑里说出一句愿意的回答。挽你的手在我臂弯，越过海角天涯，走进一个温暖地方，名字叫做家。纵然一生平平淡淡，通常甘与苦，我只愿为你挡风遮雨，共度朝与暮。我和你双飞比翼人那秋来春去，这相爱的心紧紧系在一起。我和你双飞比翼人那无关心意，让你我深情永远不渝。我和你双飞比翼人那秋来春去，这相爱的心紧紧系在一起。我和你双飞比翼人那无关心意，让你我一生情永远不渝。双飞比翼人， 比翼双飞来自周志平词曲并演唱的经典结婚礼仪歌曲。这首歌曲收录在他《花开花谢》的专辑当中，歌词当中是这样唱到的：把那誓言轻轻戴在你的手指，从此以后两个人要一生一世，仔仔细细看着你惊艳美丽的样子，像是我未来怀抱里唯一的名字。是啊，爱情的忠贞，歌曲的缠绵，让在座的每一位来宾都会感动不已。应当来说，每参加一次婚礼呢，都会感动一次。这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时刻带给大家的一种特殊的感受吧。好了，各位，一起来重温这样一首歌曲吧，王菲演唱的《我愿意》。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上半的旅行要暂告一段落了。广告和信息之后，让我们继续今天的休闲之旅，继续来听一听结婚礼仪歌曲大全，稍后见。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底，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世界也不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好老凤去。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每个人的生命中真正的只有一次婚礼，那是向世人自豪的证明你的爱情，证明你幸福的生活，所以婚礼现场的表现尤为重要了。是想让自己表现得落落大方，还是成为别人眼中的懦弱之人，完全取决于自己是否具有自信。一个充满自信的人在任何场合都是敢于去面对的，而增强自信，那些经典的结婚礼仪歌曲总是能够锦上添花，带给你意外的惊喜。各位好，我们的娱乐大篷车又要启程了，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下面呢，就让我们继续来听结婚礼仪歌曲大全当中的那些经典旋律，并且跟你一同感受婚礼上的那份温馨。婚礼仪式结束之后呢，婚宴就开始了，一首首祝福的情歌也适时的响起。当新郎新娘到桌边敬酒的时候，那真诚的祝福、爽朗的笑声会感染每一个人。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吧，任静和傅笛生演唱的《知心爱人》。 让我的爱伴着你，直到永远。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为你担心？在相对的时间，你才发现什么是缘。你是否也在等待有一个知心爱人？ 把你的情记在心里，直到永远。慢慢长路，拥有着变的心，在风起的时候，让你感受什么是暖。一生之中最难得有一个知心爱人，不管是现在 还是在遥远的未来， 我们彼此都保护好今天的爱，不管风雨再不再来， 从此不再受伤害， 我的梦不再徘徊。我们彼此都保存着那份爱，不管风雨再不再来。 再来， 从此不再受伤害， 我的梦不再徘徊，我们彼此都保存着那份爱，不管风雨再不再来，不管是现在。 这首《知心爱人》出自傅笛生之手，正是他和任静甜蜜的婚姻生活、真挚的爱情，促使他完成了这首歌曲的创作。而歌声当中的真情和听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使得这首歌曲成为了永恒的爱情经典。其实在婚礼上，一对新人脸上的幸福笑容是宾客们最喜欢看到的，很多人拍照的时候的笑脸是刻意堆出来的，拍完了脸上的笑容也就僵住了，这样的笑很假啊。笑脸的练习方法是嘴里含一根筷子，嘴角上翘，样子看上去像笑一般，保持嘴型不变，把筷子拿出来便完成了一个笑脸的动作，然后反复操练，练到笑不露齿的程度便大告功成了。不信您试试吧，其实啊，如果爱到最深处，这真心的笑脸一定会比这练出来的更加灿烂，您说呢？来听一听赵咏华和周华健的对唱《爱到最深处》。 简简单单过日子， 我有你就满足， 再也不必藏心事， 无所谓坚持， 一举一动是爱， 像影子分不开， 快不快乐更明白， 心情更自在， 谁也不必承诺一辈子， 爱只有开始 就没有结束，千万颗 爱你的心照亮夜幕， 千万个日子连成一串幸福，一直 最深处。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赵咏华和周华健的演唱，这首歌曲是赵咏华不多的对唱歌曲之一，他和周华健幸福的演唱让这首歌曲成为了结婚礼仪歌曲当中的典范之作，给人无穷的回味。其实在婚宴当中拍照次数最多的场面就是一对新人切蛋糕的那个时刻，如此近距离的拍摄，手指间的细微动作都会令新郎和新娘感到非常的紧张。切蛋糕的正确姿势是新娘右手持刀，新郎将左手盖在新娘的右手上，新郎的右手搂住新娘的腰，新娘的左手辅助右手切蛋糕，这种是最美观的姿势，并且在站姿上依旧保持着亲密的八字形，而且两个人的视线也保持一致，有利于把照片拍摄得更加的完美。回头时不要只转脸，整个身体都要转过来，这既是爱到最深处的体现，也是钟爱一生的绝佳定格。 届时适时的会想起这首《钟爱一生》，一定会让来宾和新人们感动的稀里哗啦。这首歌曲的原唱是杜德伟，但是为了婚礼上的温馨和浪漫，送上邝美云的翻唱版本，会让人感觉更加的舒服。来听吧，邝美云演唱的《钟爱一生》。 带着你美丽的爱情来打动我的心，青春尚未褪色前，请与我见面。带着你坚定的爱情来守住我的心，在我心尚未憔悴之前，请与我见面。 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的休闲之旅说的是结婚礼仪歌曲大全。爱情是浪漫的，婚礼是浪漫的，在婚礼上点蜡烛的这个环节应该是最最浪漫的那个体现，如画般的景象，点亮喜宴蜡烛。这个时候两位新人挺直背脊是重点当中的重点， 经常会有人在这一点上很失败，因为新郎新娘拿着点火棒在离蜡烛很远的地方伸手点火，这种姿势会让二人凸起下巴张开嘴巴，样子很是可笑。而且两个人手臂的长度也不同，如果新郎把手臂完全伸直，新娘就会身体前倾了，所以新郎要考虑新娘手臂的长度以决定站立的位置，这称为新郎引导式。新郎的另一只手呢，要放在新娘的腰上，就像跳舞一样，通过手指来暗示调节距离，将新娘引到离桌子半步之遥处。新娘则要注意不要忘了将手中的花束正面朝外。这个时候赵咏华演唱了这首《最浪漫的事》，适时响起，那种场景真的是让人终生难忘。 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我讲你就记住不忘，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 这是赵咏华演唱的经典歌曲《最浪漫的事》，我相信在婚礼上听到这样的歌曲真的是最适合的。哪一对新人不想白头偕老？哪一对新人不想婚姻爱情长久而甜蜜？而最浪漫的事当然是一起慢慢变老，当两个人老的哪儿都去不了，还都是对方手心里的宝。而在婚礼上，亲吻是具有神圣的意义的，二人应该表现得落落大方。婚礼上当进行宣誓亲吻时，莫名其妙的害羞扭扭捏捏或是做作的突出嘴唇接吻反而会令人厌恶，照片也好录像也罢都会相当的不自然，毕竟两个人已经牵手，那当众亲吻正是你们爱情的见证。就在两位新人亲密的拥吻时，苏芮的这首《牵手》悄然响起，那温馨的一刻一定会掌声四起，让你的婚礼永世难忘。 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因为路过你的路，因为哭过你的苦，所以快乐是 生还要更忙碌，所 这就是苏芮演唱的这首《牵手》。这首歌曲让苏芮唱出了人间的真情，唱出了爱情的永久和忠贞。刚才咱们说到了婚礼上的亲吻啊，其实仪式上的亲吻正确姿势如下：新郎轻轻抓着新娘的胳膊，另一只手搂住新娘的腰，以作为暗示。新娘将脸稍稍抬起，让旁观者感觉两个人是很自然的这个姿态在靠近，有一种神秘感，显得很漂亮。接吻的时机由二人先说好，这样到时候才不会出差错。新娘应当事先用餐巾纸轻轻地拭去表面浓艳的口红，免得在新郎的脸上留下很清晰的唇印。切记是轻轻地抱住胳膊，将脸略上抬更自然，千万别像盖章一样。好了，掌声响起，婚礼礼成。浪漫的婚礼自然要有一首西洋的歌曲助阵才更为圆满，好像在这个时刻呢，全世界的人都在为新人祝福一般。而这首歌曲一定是来自惠特尼·休斯顿的I'll always love you， 我将永远爱你。好了，各位，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娱乐大风车也就到了旅程结束的时候了。最后还是来听歌吧，这首惠特尼·休斯顿演唱的 I'll always love you。 这里是娱乐大风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代表调度小强，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乘坐，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If I should stayI would only be in your way, so I'll go, but I know I'll think of you every step of the way.And